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19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3的第2页。世尊，我即于此曾见一处，有众菩萨等正修行圣解行地，同一会座，皆共思议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意性相。上次正在讲解变超过诸法一意性相，善清净慧菩萨先赞佛善说，然后略说佛能善说圣意地相，维系甚深，超过诸法一意性相，难可通达之理。现在继续讲解众多菩萨共同集会思议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意性相。世尊，我即于此曾见一处，有众菩萨等正修行圣解行地，同一会座，皆共思议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意性相。更一菩萨请问，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心二，显众争论，说明众位菩萨共同集会时所生的争论。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总名共集争论。善清净慧菩萨向佛说明众位菩萨共同集会争论的主题。世尊，这是菩萨尊称佛，我即于此，是善清净慧菩萨在此娑婆世界，因为共同集会的是梵位菩萨，所以不会是在圣位菩萨的他受用途集会，因此是在释迦牟尼佛的变化土集会。曾见一处，就是在王舍城处，有众菩萨等正修行圣解行地，同一会座。这是说明参加集会的菩萨的程度是圣解行地的菩萨。在《瑜伽师地论》第47卷说，菩萨从出发心一直到未能证得清净意要的圣位，所有的这一切的菩萨行都称名为圣解行地。所以这是在第一大阿僧祇劫修行的梵位菩萨共同在一起集会。集会做什么呢？皆共思议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意性相。这些菩萨共同讨论的主题是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相同的一相，还是完全相异的异相。因为 他们仍然是在凡位的菩萨，还没有得到根本无分别智、证悟、圣意地相，所以只是依着语言文字的世间智慧来寻思、比度、信解。因此经文中说思义，我们请看讲义十三的第三项。言我基于此者，于此娑诃世界，或可于此三部洲中，于二本皆缺此言。经文中说我基于此的意思，是说善清净慧菩萨于此娑诃世界，或者可以说是于此南山部洲，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在此地示现弘法。在解结经与生密解脱经中都没有这一句经文。曾见一处即王舍城等而非净土，圣解行地诸菩萨众所及处故，圣解行地即是地前出僧其位。经文说曾见一处，就是指在王舍城等佛教化的变化土中，而不是圣位菩萨的他受用净土。因为在此处集会的菩萨是属于圣解行地的菩萨，所谓圣解行地，就是圣位菩萨实地之前的第一大无量劫凡位菩萨的结尾。是故大唐摄大圣云论曰：为圣解行普特迦罗，今初大劫修行圆满。这个就是引论为证了。大唐摄大圣是玄奘法师翻译的摄大圣论本，在论本中说，所谓圣解行地的有情，是今初大劫修行圆满。经查论本是今初无数大劫修行圆满，就是指从菩萨的出发心经历了第一大阿僧祇劫到修行圆满，直到证入圣位之前，都是属于圣解行地。又良摄论第十一云：愿要行人自有四种，为实信、实解、实行、实回向。良摄论就是真谛三藏翻译的摄大圣论世亲释，在其第十一卷中说，愿要行人即圣解行地的修行人，我们后面会解说。愿要行人分为四种，是实信位、实解位，这实解位一般称作实住位，还有实行位以及实回向位。菩萨圣道有四方便，故有四人，如须陀环道前有四方便，此四种人名愿要地。第一僧祇修行圆满，菩萨的修行在证得圣道之前，有信、 解、行、回向四种方便。依这四种方便，就分别说有四种人。譬如说，在小乘修行，在证得初果须陀洹之前，有暖、顶、忍、势第一这四种方便，这个就是加行位的四种人。所以同样的道理，这十信、十解、十行、十回向四种修行人合称名为愿要行地。这些菩萨经历了第一大阿僧祇劫修行而圆满，然此地名略有四种：一、愿要地，如梁摄论于解结经；二、信行地，如生密经；三、圣解行地，如唐摄论于伽地持及善戒经；四、意要地，如于伽论意要品等。经论中翻译梵位菩萨在第一大阿僧祇劫修行的名称有四种，第一种称为愿要地，在真谛翻译的摄论世亲释与解结经中都是用愿要地这个名称。第二种是信行地，如同生密解脱经，我查了一下大正藏，旧义的法师如鸠摩罗什还有达摩吉多等，多用信行地这个名称。第三种是圣解行地，如同玄奘般的摄大乘论以及释论还有瑜伽师地论等，都是用圣解行地。那么在地持经中它翻作解行地，在善戒经中它翻作解地。新义的法师，譬如说玄奘法师、窥基法师、慧沼法师等，多用这个名称。第四种是意要地，如《瑜伽师地论》第47卷《增上意要品》说，在论文中说，又诸菩萨圣解行地，所有一切增上意要，是名菩萨不清净意要。又诸菩萨从净胜意要地，这个就是指初地菩萨，乃至决定行地，这个是指九地菩萨。所有一切增上意要，是名菩萨清净意要。由此可见，增上意要这一个名相是通于梵位与圣位的。将意要地解说为凡夫菩萨地，不能说是错，但是呢，也容易误解，因为也包括了圣位。如何地名有此意者？提问说，为什么此圣解行地的名称有不同的安例呢？为此地名略有二种。回答说，此地的名称可以略分为总别二种。一者总名， 梵音阿是耶，此云意要欲信圣解三法为性，故于且等名为意要。第一种是总名，梵语的发音是阿是耶，在汉地就翻译作意要，是以欲信圣解这三法为它的自体性。在沈阳圣教论中，有大武阿师耶与广普阿师耶这两个名相。这两个名相呢，都是解说菩萨由圣解而升起了清净的性与欲的意要，故于且等名为意要。所以于且势力论等就称名为意要，因此此地的名称就安立为第四种的意要地。二者别名有三种，一名愿要，即是要欲之一名也。五别境中欲为自性，故为是云要欲为欲。第二种是别名，依着总名所说的欲信圣解三种自体性，个别安立名字。第一种别名是愿要地，愿要就是要欲的另外一个名字，其实也就是五别境心所中的欲心所为自体性，故为是云要欲为欲。所以在成为世论中说，云何为欲，于所要境希望为性，情依为业。为什么称名为欲呢？于所要境希望为性，这一句文成为世论中有三种解说，但是在窥基大师的述记中是以第三师的解说为殊胜，所以我们只引第三师的解说。第三师的解说是所要为欲观境，于一切事欲观察者有希望故，若不欲观，随因尽事任运缘者，即全无欲。意思就是说，所要境就是所想要观察的境界，于一切事就是包含我们所心要的境界，所厌离的境界，或者是中容的境界，欲观察者有希望故。以上的这三种境界，只要是我们想要观察的境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中都会有所希望升起。这个希望去观察就是欲，若不欲观，这以上的三种境界如果不想要去观察的话，随因尽事任运缘者，但是我们的心随顺着因缘所升起的境界的势力，而任运的缘律这些境界即全无欲，这个时候心中就没有欲心所升起。因此 此地就依欲心所为自体性，而安立名称为第一种的愿要语。二，明性行，善十一中性为自体，故制度论云：佛法大海，性能为入，智慧能度。第二种别名就是性行地，称名为性行地，是要全表此地是以十一种善心所中的性心所为它的自体性，因为是善心所，所以是指对佛教中安立的世间法与出世间的善法升起的正性。一正性而修行，就称名为性行地。如果是误解了佛法的正确义理而成为迷信，那么这样的修行就不能够称为性行地了。所以在大智度论中说，佛法广大无边，甚深难测，犹如大海一样，但是第一必须要正信佛法，才算是进入了佛法的大海。而佛说法的目的是教导众生解脱二障，证得圣智，所以从佛法中学得了智慧，在依法修行，才能够度过佛法大海，自利利他，解脱二障，然后度过生死大海。因此此地就依信心所为其自体性，而安立名称为第二种的信行地。三，名圣解行，亦别境中圣解为性。是故无信摄大圣云：圣解行者，未证真如，但依圣解行修诸行。又复比云：一得圣解，未得诸地生信解者，于他教法决定印可，真实如是。于此地中未证真如，由此争论也。第三种的别名是圣解行地，因为此地是以五别境中的圣解心所为自体性，所以就称名为圣解行地。在无性菩萨摄大圣论释中说，圣解行者，未证真如，但依圣解勤修诸行。好，这个是摄大圣论中解说菩萨从出发心一直到修行成佛所经历的时间，是三大阿僧祇劫。而在第一大阿僧祇劫的菩萨是属于圣解行者，这些菩萨没有证悟真如，没有证得根本无分别智， 但是从文思修慧所学语言文字的佛法的比量智，已经能对佛法成就了圣解。依此圣解力，而能精进的进修诸波罗蜜多行，所以称为圣解行地。又复比云：一得圣解，未得诸地生信解者，于他教法决定应可真实如是。查无信事的于他教法是于地教法，我们依无信事改正为于地教法。在摄大圣论中说明圣位菩萨实地的功德，其中讨论说到得登圣地的菩萨有四种相，其中的第一种相是一得圣解，第一种相是得到了圣解。未得诸地生信解者，得登圣地的菩萨对于佛所开示他所登圣地的境界已经证得，并且能够真实深刻的理解。于地教法对于佛教导所登圣地的各种功德法决定应可真实如是，登地的菩萨能够决定的印证认可，因为真实的功德就是如此。于此地中未证真如，有此争论也。无信的第一种解说圣解行地的菩萨未证真如，是梵位菩萨。第二种解说得圣解，是已证真如的登地菩萨相，所以说有争论。印顺法师在他的《摄大圣论讲记》的附论中说，四种相中的前二相是属于地前菩萨，所以印顺法师认为得圣解相是有漏的解行，并没有证到真如。那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两者是可以会通的。怎么会通呢？就是圣解是通于有漏位与无漏位的。圣解行地的菩萨是有漏位，依语言文字的教法文思修慧所得到的圣解，并没有证真如。而得圣解相的菩萨是无漏位的圣位菩萨，他们依正量所得的圣解，所以说是以证真如，所以这两者并不相违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于此会中，一类菩萨作如是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心二显众争论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人二别续三际。参与集会的菩萨有三种嫉妒， 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诡异，即离诸法外，无别圣意。在此集会的众多菩萨中，有一部分的第一类菩萨宣说他们所认同的义理，是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诸形象就是指色受想行识的有为法，圣意地相是圣人圣智所缘的无为法。这些菩萨认为色受想行识的有为相就是圣人所见的无为圣意地相，二者之间没有差别，圣意地相就是诸法形象，诸法形象也就是圣意地相。所以在科判中说，即离诸法外，无别圣意。好，这个是菩萨的第一种嫉妒。一类菩萨复作誓言，非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然圣意地相亦诸形象。人二别续三际，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诡二，即离诸法外，有别圣意。在集会中有另外一部分的第二类菩萨，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于是便宣说他们所认同的义理。这义理是非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先否定了前面第一类菩萨所宣说的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没有差别的嫉妒，然圣意地相亦诸形象，然后再宣说自宗的义理。他们认为圣人所见的无为圣意地相与色受想行识诸法有为相是完全不同的自体相。所以在科判中说，即离诸法外，有别圣意。这个是菩萨的第二种嫉妒。有余菩萨疑惑犹豫，复作誓言：是诸菩萨谁言必实，谁言虚妄？谁如理行，谁不如理？或唱誓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或唱誓言：圣意地相亦诸形象。人二别续三际，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三科诡三，于上二说犹豫不决，非有别计。有余菩萨疑惑犹豫，在集会中除了以上二类的菩萨以外，还有其余一部分的第三类菩萨，对于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无异或是有异，心中仍然有疑惑而不能够决定，故此犹豫。或是唱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这个唱就是高声宣说的意思，这是说 当第三类菩萨听到了第一类菩萨宣说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相同的一相，这种主张，或是唱言圣意地相一诸形象，这是第三类菩萨又听到了第二类菩萨所宣说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相异相的主张。复作是言：是诸菩萨，谁言地实，谁言虚妄，谁如理行，谁不如理。听了以上二类菩萨所说的义理之后，第三类菩萨说言：这两类菩萨谁说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呢？谁说的道理是虚假不实的呢？谁是如真理思维而修行呢？谁不如理思维修行呢？这个就是第三种嫉妒。只是在第一种嫉妒与第二种嫉妒中犹豫而不决定，自己并没有提出另外的嫉妒见解，所以在科判中说于上二说犹豫不决，非有别计。好，请看讲义十三的第四项。下面这一段就比较难了。准备这一段呢，我重写过两次，后来我决定先讲三字性，然后再讲他们的一义性相，会比较清楚。今于此中何有四谛？所谓一义即与俱非，所以者何？一一一义是相违谛，非一非义是细论故，而此经义未存略故，准可知故，且破一义。今于此中何有四谛？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的一义性，总共可以有四种分别嫉妒。哪四种呢？所谓一义与俱非，第一种是嫉妒一性而非义性，第二种嫉妒是义性而非一性，第三种嫉妒是义一性义义性，第四种嫉妒是非一性亦非一性。所以者何？疑问说，如果有四种分别嫉妒，为何此经中只破第一种是一性而非异性的嫉妒，即第二种是异性而非一性的嫉妒呢？意一意义是相违谛。第三种嫉妒是说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意一性意义性，这是不合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二者是相同的一性，就不可能是意性；如果二者是不同的异性，也就不可能是一性。一性与异性是互相违反的，所以不可能二者又是相同的一性，又是不同的异性。 所以说，二者异一性，异异性，是违反地理的。这个是解释，异一异异是相违地。非一非异是细论部。第四种嫉妒说，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非一性，亦非异性。非一性就是异性，非异性就是一性。所以说，非一性亦非异性，与第三种的嫉妒，亦一性亦异性，是相同的。因此说，这第四种嫉妒就是细论而已。而此经义未存略故，准可知故，且破一义。此解深密经只存取有意义的是一性而非异性的嫉妒，以及是异性而非一性的嫉妒，这两种嫉妒，而省略了没有意义的异一异异与非一非异这两种嫉妒，并且从前面二者就可以推知有后面二者的嫉妒，所以在经中只破斥是一性非异性的嫉妒与是异性而非一性的嫉妒，这两种嫉妒。然此所说一异二执，十散动中一异执也。这大圣论将一切的分别大略的分为十种分别，其中的第十种分别是散动分别。这散动分别呢，这大圣论又将它分为十种散动。这十种散动中就有一性散动与异性散动这两种。而这两种散动就是此处解深密经所说的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一性或是异性的两种执着。对治如是，一异分别，诸教不同。为对治一性分别与异性分别，在经论中有不同的解说。在解说下面原册书文之前，我们先解说几个名相。第一个是依他起相，第二个是遍计所执相，第三个是缘成实相，第四个是遍计所执空。一，依他起相，先依据摄大圣论来定义依他起相。此中何者依他起相？什么是依他起相呢？为阿赖耶识为种子。依他起相就是阿赖耶识中摄藏的种子，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合合现行的法，这个就是依他起相的基本定义。种子所生的法是依他起相，虚妄分别所摄诸事，由种子因缘合合 现行的法，就是诸事。而诸事的自性是由虚妄分别所设，虚妄就是颠倒不实的意思，分别是心事的作用，所以也就是心事的意思。诸事的自性也就是颠倒不实的乱世。此复云何？先提问，下面再做解释。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设诸事的意思。为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世事、术事、处事、言说事、自他差别事、善去、恶去、死生事。先解释什么是诸事。摄大圣论就以这十一种事来摄世间的一切法。一，身事，就是指眼、耳、鼻、舌、身五色根。二，身者事，是指染莫那，也就是第七世。三，受者是，就是指等无间灭意。在王恩阳居士的论书中解释说，无性菩萨在摄论释中说，第二种的生者是，是指第八世；第三种的受者是，是指第七世；第四种的彼所受是，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五，彼能受是，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六，世事，是三世因果生死相续不断性的时间。七，数世，就是一二三四等等计算的数目。八，处世，就是指我们有情所依住的气世界。九，言说世，也就是我们见闻觉知所起的言说。十，自他差别世，这是指由于有情有我见执着，而在身等事上分别自他、我、我所、他、他所的种种差别。十一，善去、恶去、死生事，是随顺有情造作的善恶业，在五趣中生死流转的差别性。这以上是十一种事的定义。此中若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世事、术事、处事、言说事，此由名言熏习种子。若自他差别事，此由我见熏习种子。若善去、恶去、死生事，此由有知熏习种子。这是解释诸事是由阿赖耶识中种子所生的现行法。 第一类绅士至言说士，这九种士是由阿赖耶识中的名言熏习种子所升起。第二类自他差别士，是由阿赖耶识中的我见熏习种子所升起。第三类善趣恶趣死生士，是由阿赖耶识中的有知熏习种子所升起。阿赖耶识中有名言熏习种子，有我见熏习种子，以及有知熏习种子这三类。这三类种子的因缘和合，升起了现行的诸事，就是依他起相。由此诸事，一切戒、趣、杂染、所摄，依他起相，虚妄分别，皆得显现。啊，这个是解释虚妄分别所摄诸事。由此诸事，就是由此阿赖耶识中三类种子所生的十一事，一切戒、趣、杂染所摄，依他起相，虚妄分别，皆得显现。一切戒就是指欲戒、色戒、无色戒这三戒，一切趣就是指天、人、畜生、恶鬼、地狱、五趣，一切杂染是烦恼杂染、业杂染与生杂染这三种杂染，一切三界、五趣、三杂染都是涉属于种子现行显现的依他起相。而依他起相的自性呢，就是虚妄分别所摄诸事。由此可知，离此虚妄分别的诸事的依他起相，就没有了三界，没有了五趣，也没有了三杂染的世间万法。如此诸事皆是虚妄分别所摄，为事为性。虽然说世间的万法都是事，但是身世的五色根、彼所受世的五色尘、世事的时间、树世的树木、处世的气世界，以及言说世等，都似乎是离心事之外别有自体性的显现。所以特别在此做一结论，强调虽然色等法显现出似乎是离心事之外别有自体性的外境，但是世间的万法就是虚妄分别的颠倒乱世，一切的依他起的有为法就只是以心事为自体性，似有的外境只是心事所变现的影像，并不是离心事之外另外有其自体性，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依。这是说明依他起相与遍计所执相的关系。虚妄分别的依他起相是遍计所执相显现的依止。遍计所执相并没有自体性，所以说是事无所有。依他起的镜像由事所显现， 并没有离心以外的自信。可是在我们虚妄分别心的记录中，却认为他们有离心之外的自信，这个时候就成为了辩计所执相，所以说是非真实义，好，与真相并不契合。如是名为依他起相，这个就是总结上文的依他起相是阿赖耶识的种子现行所生。二，依他起相以虚妄分别的事为自信。三，依他起相是辩计所执相显现的依止。这个就是摄大圣论对依他起相的定义。依他起相从种子生现行的定义，就会有杂染的依他起相与清净的依他起相这两种，因为杂染的种子生起杂染的依他起相，清净的种子生起清净的依他起相。但是依前面的定义是说，依他起相是依虚妄分别为自信，由此可知，这里指的依他起相是指杂染的依他起相。好，为什么在这里摄大圣论定义依他起相是杂染的依他起相呢？因为一开始要为大家说明众生的生死流转，众生的生死流转就是杂染性，所以先定义依他起相是杂染的依他起相。到了摄大圣论后面说明转染成净的时候，就定义依他起相是通于辩计所执相与圆成实相的这两部分。所以这个是菩萨说法的方便。在解深密经中，依他起相也是由无明原形、行原事等等，乃至召集纯大苦运的生死流转来定义杂染的依他起相。所以知道我们现在在这边讲依他起相，就是指杂染依他起相，不是在谈清净依他起。所以你在学习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不要把清净依他起拉进来，你拉进来你就会搞混。现在是在谈生死流转，因为在生死流转中才会有辩计所执相出现。二，辩计所执相在依摄大圣论定义辩计所执相，此中何者辩计所执相？什么是辩计所执相呢？位于无意，唯有事中四意显现。位于无意，唯有事中，意就是境界的意思。当心事的字体升起的时候，就有一分能分别的心与一分所分别的境同时的现起。能分别的心就是心事的见分，所分别的境界就是心事的相分。见分与相分都是心事，所以说唯有事， 所分别的相分境界，它的字体是事，就是心事。所以当现起时，因为无始的熏习，却显现是似乎是离心之外，另有真实常住的自体性的意象。这个现似真实常住自性的意象，它的本体就是事，并没有离事之外另外的自体性，所以说它是无意。四意显现，这个相分的境界虽然就是心事，可是在能分别的见分的嫉妒分别中，却不能够认识相分境界的真相，而执着相分境界是离心事之外另有真实自体性的意象显现，这个就是遍计所执相。简单的说，就是当心事一刹那升起的时候，就有能分别的见分心与所分别的相分心这两部分，见分相分都是心事，所以都是依他起相。但是对我们凡夫而言，当这一念虚妄分别的心事升起的时候，就有无明相应。所以见分心去缘虑相分心嫉妒分别的时候，也就不能够认知所缘虑的相分心它就是心事的依他起相，而执着相分心是离心事之外另外有自体性的四意相，这个就是遍计所执相。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杯子吧，这个杯子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心变现出来的。可是在你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你就认为这个杯子是什么？是离你的分别心之外另外有它的自体性的存在。那这个就是什么？遍计所执相。这个杯子就是你的心，它就是依他起，它是你心事里的种子变出来的。可是呢，你在分别嫉妒的时候，你不能够认知它是什么心事的一部分，不能认知它是依他起相，而执着它在离心之外另有真实的自体性，所以呢就变成了遍计所执相。好，所以上次解说遍计所执相。三，圆成实相。我们现在再依摄大乘论来定义圆成实相。此中何者圆成实相？什么是圆成实相呢？未及于彼依他起相，由四意相永无有性。这个四意相就是遍计所执相。前面定义依他起相时说，依他起相是遍计所执相显现所依，虚妄分别心就是依他起相。可是当虚妄分别心升起的时候，能分别的见分受到了无明的影响，也就不能够正确的认知所分别的相分境界 它就是心事的一部分。而错误执着相分的境界，是离心事之外，另有其真实的自体性。于是就依着依他起相，升起了遍计所执的四意相。可是这个遍计所执的四意相，它永远都是没有真实自体性的。有真实自体性的是这个，是依他起相的杯子。你遍计的那个遍计所执相的杯子是没有作用的，是没有体相的。这个杯子能装水，你心里想的杯子能装水吗？不行。你认为的那个真实的杯子是没有用的，没有作用的，它没有体相，它是永远都不会有体相的，因为那是你遍计出来的。因为遍计所执的四意相永远都没有真实的自体性，这个时候所显现的无四意相就是空性，就是圆成实相。所以遍计所执相没有自体性，就是圆成实相，所以说是由四意相永无有性。我们来解释第四个，遍计所执空。遍计所执的四意相无有真实的自体性，就是遍计所执空的意思，在原彻书中称为所执空。此遍计所执相永远没有自体性，所显现的无意的空性，这个空性是实有，就是圆成实相。这个圆成实相的空性，在下面原彻书中称为圆成空。玄奘法师翻译的《摄论释经》是说，如似我相，虽永是无，而无我有。似我相就是我们在五蕴生命体上依着我这个名字来记着其意，而执着似有使我的遍计所执相，所执着的我相只是似乎有真实自性。但是我们从圣人的正量，从佛菩萨的圣言量，以及从佛法中的比量来寻求，都寻求不到有遍计所执我的真实自性。所以说似我相虽永是无，这个就是遍计所执空。而无我有，因为似我相永远无所有，由此所显现的无我性，这个是实有，这个实有的就是圆成实相。若依释经摄大圣释第四卷云，一为对治一性散动故，即彼经言色空非色，可以故。若依他起与圆成实是一性者， 此依他起，应如圆成时，是清净境。此曰依他色对圆成空，破彼一指。先依玄奘法师翻译的《摄大圣论世亲事》第四卷解说，为对治依性散动故。散是散乱的意思，动是流动的意思。当菩萨心中的分别与般若波罗蜜多不相应的时候，就称名为散动。菩萨心中的散动能够使令无分别智不得现前，不能证见诸法的真实性。依性散动是说菩萨执着依他起的诸法形象与圆成时的圣意地相是相同的一法。现在要对治依性散动，即彼经言色空非色。这个彼经就是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学观品。在经中说色空非色的义理，正可以对治依性散动。何以故？为什么呢？色空非色的色是指色蕴，在学观品中佛是依五蕴来说明法义。佛先举色蕴为例来说明，然后再依理类推至其余的四蕴完成说法。色蕴是依种子因缘和合所生的无常有为法，是杂染的依他起相。色空是在依他起相色蕴上远离了遍计所执色蕴的四意相所显现的空相，这个是清净的圆成实相。若依他起与圆成实是依性者，此依他起应如圆成实是清净境。色蕴是杂染的依他起相，色空是清净的圆成实相。如果说色蕴的依他起相与色空的圆成实相是相同的一法，则此色蕴的依他起相就应该如同色空的圆成实相一样，应该是清净的境界，因为是同一法。但是我们从刚才说的依他起相的定义知道，依他起相是杂染性的而不是清净性的。由此可知，杂染的依他起相与清净的圆成实相不是同一法的依性，所以在经文中说色空非色。然后我们可以依理推之，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因此，诸法形象与圣意地相，并非都无有意的一性。此曰依他色对圆成空或彼一指。在原册书中注解说，这是依杂染依他起相的色蕴，对比清净的圆成实相的色空，来破斥菩萨依性散动的执着。二，为对治异性散动故，即彼经言色不离空，可以故，此二若异，法与法性亦应有异。若有异性，不应道理。如无常法与无常性，此意曰依他色对圆成空或彼异执，为对治异性散动故。异性散动有两种执着，先解说第一种异性执着。执着依他起的诸法形象与圆成时的圣意地相是完全相异，是全然无关的。现在要对治这种异性散动，即彼经言色不离空。在般若经中说色不离空的义理，就可以对治异性散动。何以故？什么原因呢？此二若异，如果说依他起相与圆成实相的自体是完全相异，是完全无关的，法与法性亦应有异。法就是色受想行识等法，法性有事与理两种法性。第一种的事法性，就比如说是地是坚性，水是湿性，火是暖性，风是动性，这个是事法性。第二种彼法性，就是指诸法平等的真实性，就是真如圆成实性。这里是说，如果依他起相与圆成实相完全相异，则色法与色法的真实空性也应该是完全相异而无关的。若有异性，不应道理。如果说色法与色法的真实空性是完全相异、完全无关，这个是不合道理。为什么呢？下面举例说明。如无常法与无常性，好，譬如说因缘和合而生的无常法与无常法所显现的无常的性质，是不能够说是完全相异的，也不能说他们是完全无关的。如果硬要说二者相异，则离开无常法也就应该有独立自体的无常性，但是离开无常法并没有独立自体的无常性。所以同理可知，要说依他起的色等法与圆成时的色等法真实空性是异性，也不合道理。此亦曰依他色对圆成空或彼异执。在原册书注解中说，前面对治一性散动是曰依他起相的色蕴对比圆成实相的色空来破斥一性执着，这里 对治异性散动，也是曰依他起相的色蕴，对比圆成实相的色空，从色不离色空来破斥异性执着。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 师父可以就着那个之前补充的那个百八烦恼，那个就是弟子今天有再查一下哈，那想说有不懂的地方想请问师父， 讲啊， 那。说到说那个在欲界的，就是在欲界的这个极地他不把这个边界啊，见取见借进取。摄入到他的这个烦恼的一个原因，主要是他把那个在苦地的这个身所依于苦地依于这个身而有的这个烦恼，他是认为总摄于这个色，这个身见哈。那么所以就是剔除了这三个，只有七个。那他从这个，就是弟子在查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依着三界，依着苦集灭道，然后跟这个实始这个烦恼所罗列的，依着这个苦集灭道也好，或者说依着见修行果来论，都是一样的意思。可是这个是说依着俱舍论来去论述，论述，但是依着俱舍所自中所许的是，他自许是这个色法是实有法，可是在大圣里边就是说他不认为这个是实有，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依他起，那他讲的是说他不是实有，他是假有。那么所以在唯识之中所在论到这个烦恼的时候，他就不像俱舍论那样子的把这个边见啊、见取见啊，这个把它剔除出去，而是还是把它放进来。所以，实始烦恼在苦集灭道，在欲界总共有四十，有四十法。然后呢，因为上二界色界、无色界呢是称是不现行，所以呢就十始扣掉。一尺就是九尺，九尺八地，总共是九八七十二，七十二再加四十，112。可是这里所罗列的东西，虽然依着这个苦集灭道，还是依着苦集灭道来论，但是呢，小圣所讲的这个，它是有分这个见跟这个。见道跟这个修道，那也就是说，你修道他所要断除的，这个是，等于是说根本烦恼。所以，在这个是贪嗔痴慢，贪嗔痴慢是他所要断的，那么 烦恼。那可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依着唯识来去论述的这个烦恼里边呢，就没有讲到这个修道所断的那个烦恼是有哪一些。那就是说在这一个啊，这个可能就是还是在这个综艺上的这个论判，这个烦恼还有他的道地灭地，就这个数量，就是说虽然辨别有差异，但是呢仍然有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想请问师父阿弥陀佛， 你要请问我什么？ 那假如 刚刚不是都讲了答案了吗？ 啊， 就是各种有不同的定义，各种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唯识的话，你就必须查128种烦恼。他就有讲说，那个见到未破除的烦恼跟修道未破除的烦恼是什么，他就有定义出来。 那就是虽然刚才有说到说，在俱舍论，在这个极地所剔除的那个，是因为依于这个身见所生的这些，见取见，这个见进取见啊，这个是剔除。可是这是弟子是这样去会通大圣的意思，是为什么把它纳进来？因为它就是属于名言嘛。你凡是名言，它就是属于片剂，就是属于片剂所值啊，所以它也可以安立进来。那这个是弟子，就是说，妄揣圣意的哈，然后就是说，是可以这样会通啊？请问师父阿弥陀 佛。我不这么认为，但是就去查大圣的法相中的烦恼，他的案例是怎么案例的就可以了。 还有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那个，我们今天上课嘛，哈，那下一次上课就是12月初嘛，然后再下一次就是12月底。那12月底是12月26号，那就让各位快乐的欢度新年。所以12月26号我们就放假了，你们可以快乐的欢度新年，我就要去准备功课，因为实在是准备来不及，准备不及。 师父，为什么今天就是讲到，就是说除了三自性之外，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片意所知空啊，就是没有又多一 点。通常是没有这个名词出来，但是原册书上面他就写了一个所知空出来。那我要跟你讲解的时候呢，我要跟你解释什么叫所知空，对不对？所以就必须，但是要解释所知空，你就要必须知道什么是遍计所知性。那你要知道什么是遍计所知性，你就要知道什么是依他起性。那知道依他起，知道遍计所知，你就要知道缘成实性。那这样子才能把它解释清楚。所以呢，就必须从三自性讲起，然后讲到遍计所知空是什么。我本来已经第一遍写完了，写完了以后我老一看，我要是照那样讲的话，说实在我讲完你们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 因为就是说假如说就是说提到那个遍计所知空，那就是说弟子可能就是说就了三自性来说，它应该就是属于设属于这个圆成实的部分嘛。 那就是说，哎，那为什么祖师为什么又另立了一个法相？那他那地无暇是在什么地方用的？ 因为他在里头立了一个圆成空，又有一个遍计所遍所执空。如果是完全一样，他不需要立两个名字，是不是？那为什么要安立两个名字呢？那就代表中间有一些事情在那个地方。对，那其实如果你要讲的话，遍计所执空就是空性，就是圆成实性。但是呢，到后面的经论，到杂集论，他讲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问题存在。所以他用了所执空跟圆成空这两个字，两个名词出来，我们就必须把它讲一讲，他的道理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遍计所执性跟圆成实性不可以说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妄执嘛，一个是真实相，不能说是一样的。但是遍计所执无所有，他没有自信，所显现的这个性质就是圆成实性。所以我们刚刚举了前面举的那个例子，有我是没有的，而无我是有的。有我是没有自体性的，我们执着的那个我是没有自体性的。那我们执着这个我没有自体性这件事情就是无我，它是有，它就是真理。所以你要讲遍计所执跟圆成实性是非异性的时候，就有点问题了。所以你要讲，他就用一个方便善巧说，遍计所执与遍计所执空是非异性。OK， 因为你直接这样讲的话，就会让别人误会你，所以讲遍计所执与遍计所执空非异性。那遍计所执空所显现的性质就是圆成实性，就是空性。你让那个善巧在这个地方，我们后面会讲到印老他在那边解释的时候，在色大正论讲记解释的时候，他就直接解释遍计所执性与圆成实性非异性，就是直接这样解释。但是呢，你不经过中间这个曲折的时候，就你看那个地方，就你看得懂没有？不懂，因为他那边写了一些深奥的文字，那个深奥的文字其实就是这个地方。遍计所执，当体即空，就是空性。但是遍计所执性不是圆成实性，就是这个意思。后面我会讲，我把印老的这些都引来了，解释就会比较清楚。好吧，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自归一僧，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得难甚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